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走了。 大财大用，小财小用，说我没用，最好别用。没想到，我这两句话会给陈玉涵带来这么大的影响。哎，刘宝忠啊，刘宝忠，你好糊涂啊！我找他去。 受会员的苦我实在是受够了。 你胡说，咱们都是青年，说出这样的话你也不害羞？ 春秀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把行李给我，让我走吧。 小崔，小崔， 把行李给我，让我走吧。 小崔，小崔，你知道吗，你走的这几天商店里的同志到处找你，帮书记为了你的事儿都几天几夜没合眼了，你还不好好想想。崔玉海，你发狂言，你算个什么好青年， 害得领导发现。

算下知道交账的人算一，奴弟儿一马三斤才得挣，奴的小女儿她的肩不高，肩才今天落在城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分，他要与我儿人过交争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，宋王爷才交账把我儿来分，我的儿满腔不知口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中宝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说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口，不加采访这元帅营，说太君为何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城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总黎明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故报朝臣。我归隐入这山水不我老，不凭你才人不为你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《出征》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《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》。 林妹妹。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